3年前逃婚去了另外一个城市，3年之后想明白了父母当初的做法，决定回家结婚。回家之后呢，才发现他的父母也理解了他当初的痛苦，不再逼婚了。所以他会有感慨啊，说有人遇见一碗浑水呢会直接倒掉，有人呢就会晾上半天，等浑水分层之后留下最为清澈的部分。所以很多事情没有无缘无故的逼迫，也没有丧失人味的亲情，只有没有被沉淀的愤怒。刚听过的歌曲叫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让我想到了关于家，关于亲情，关于误会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巫启贤非常潇洒地说，红尘来去一场梦。

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的时候，许多爱情是最终逃不过现实的，许多人爱过了却不得不分开。刚听过的歌来自雨果，当爱情照进现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蕙，体温。 和一

自从2006年他参与了马来西亚电视剧《原点》的演出，林宇中第一男主角的演技令人刮目相看，不仅奠定了他在家乡的知名度，也让他瞬间打开了东南亚的知名度。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已经快做外婆嘞，他叫张艾嘉，童年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